锵三人行，林奕华导演对你是恋恋不舍，还得留一留。 对， 为什么恋恋不舍呢？你就看出这个媒体心态了。昨天录完像了，走出去，他走了，他们说，哎，林奕华导演是一位同志，同性恋，而且是公开的。我说，哎，赶快叫他回来。对， 所以是你的主意。 那当然了， 我是他的主意。 说同性恋，这多刺激啊！你看这媒体心态 啊。但我觉得最好玩的是什么？你刚刚用的那个字眼，说同志。其实这个字眼就是首先是林奕华翻译的，就是说同性恋 homosexuality 中文现在大家叫同志是他首创使用的。 是吗？ 没有，因为你知道 是 希望不会觉得被污名化这样子。因为其实同志这个东西，其实我是针对那个时候很多美国人把 gay 这个字转化转移它的意义到同性恋者的这个身份上面，其实是在那个大概70年代的时候吧。因为 gay 这个字绝对不是为了男同性恋而发明的， 对 啊，像很多外国的那些电影啊，什么 gay divorcee 啊，或许很多时候我们看 musical 歌舞剧当中的那些舞王，他们都会说 Oh, I'm so happy and gay， 并不是说他我有开心 快乐 是同性恋，不是。 那你在这么翻译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在大陆同志的含义呢？你现在到我们北京，是不是遍地都是女同志？ 哎，你知道，其实有关系，因为我在80年代的时候来北京，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有一天我看到有两个公安，而且是冬天，穿着厚厚的那种绿色的那种军装的那种大衣，对，然后就戴着帽子，还很帅的，很帅气，非常的高大，然后两个人拖着手，一个呢就含着一根烟，然后就看风景，另外一个呢就看再看橱窗，所以呢就是好像一个拖着另外一个人，然后等他看橱窗，看得不耐烦了，就把他拉一拉，然后他两个人就拖着手往前走了。 很正常啊， 真的，对我们来讲完全是个异国的眼光。 对，我们那时候到北京都是很震撼。 对，男生跟男生， 对，我们发现大陆那么多男人跟男生能脱手。 我跟我们同班所有男同学都勾肩搭背过，在街上 勾肩搭背是 一件事情，脱手是，你是觉得脱手是变成一种很特别的一 种，对，在王府井大街走个圈啊，那这个东西就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那男生跟男生脱手，我觉得没有什么忌讳啊，其实是很好的。 对， 那在一些没有受到西方的，比如说基督教啊，或许是那种天主教的那种教育的洗礼的话，大概看这个东西很平常。比如说我曾经在台湾，就是有3个月念国中，也有男同学就是会很喜欢去拖你的手这样子。但是后来当我长大了之后，就算是男朋友，我都要跟他来一个谢礼。就是说只能从这边拖到那边，然后就一定要放。为什么？电车轨路已经完了，外面就是闹事了，一定要放。 别人还看，有很多是同性恋的朋友嘛。 对啊， 啊， 我基本上没算过这一点。 嗯，第一个是谁？ 林奕华。 不会啊， 不会， 没有这个荣幸。 不会，我忘了，真的忘了。 但是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呢？我挺喜欢同性恋者。为什么？ 因为不跟你竞争，对不对？ 对。 哎， 说中了吗？ 你讲的可能也有道理哦。 对，我觉得 就他没有利益冲突。我的意思是说呀， 不怕他爱上你吗？ 啊？哎，我有人爱上我，是个渴望爱的人。不是，我是说，我不会从统计的方法去看人了。就是我只是说我所接触到的。到现在为止，我所接触到身边的同性恋者，我都觉得跟我留下特别好的印象。通常比如说他们比较谦和，说话呢，就是反正很亲切，给你感觉很亲切，很少见到说他们冒犯别人、攻击别人，或者说是怎么样，就是给人感觉很好啊，而且很有修养的样子。当然就是我所接触的人就会，所以留下我这个好的印象。但是你刚才提出了更深一层的解释，也有可能，是不是潜意识里我们潜在的没有竞争？ 你讲到这个同性恋这个友善啊，或许是喜欢，或许不喜欢，让我想到有一次我去接受访问，然后那个主持人就说，我就是接受不了男同性恋，但是女同性恋我没有问题，所以我认为我不是歧视同性恋者。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思。那我就说，你在哪里见到那些女同性恋者呢？他就想了一下，然后他就说，大概就是那些情色的电影里面嘛。那我就说，就是嘛，那哪里是女同性恋？那只是演给你看的女同性恋，并不是真的是女同性恋。 对，没错。我觉得我觉得最好玩是，每一个跟我说我不歧视同性恋的人啊，他们都是这么开头讲的，说我不歧视同性恋，我一点都不歧视他们，只不过怎么样。那只不过后面有很多东西啊，只不过比如说只不过他不要让我看到，只不过他不要怎么样 来搞我的儿子啊。 对，是这样。 是不是很好玩？ 哎，这种心理， 你有想过那怎么叫做不歧视同性恋？什么叫做？那你觉得什么叫歧视呢？对不对？嗯， 是。但是始终 有底线的接受，就好像 对， 当然不是圈中人，他永远是这个雾里看花。嗯，就是还是那个老问题，那到底是怎么一件事情？比如说这个感情，比如当你第一次会觉得会喜欢上一个同性的时候，那是那跟你比如说那跟你在小说里看到的关于男女爱情的描写是否吻合？ 文涛，你知道我小时候其实还是会追女生，但是追女生的那个冲动并不是来自生理上的，也不是来自心理上，是来自社会压力。所以小到小学三年级你就要追女生了，因为你不追的话同学会看你不起，就是那边来了一个新同学啊，长得美美的，成绩又好，她是 A 加，你只是B 加，那已经觉得自己非常受到威胁，所以你一定要去想尽办法，就是说跟他来一个怎么下战书吧，就是说 下战书。 对，我还记得那个女生叫 Serena， 姓王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会记得。然后我就跟他说Serena Wong， 我现在要追你哦。那所以呢，我们来一个比赛好不好？如果我整体的成绩单到了那个学期尾的时候有个 A 加跟你一样的话，那你就要吻我了。那结果那个学期都很紧张，果然就是。就他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受到这个压力，他就退步了一点点，我就进步了一点点，结果他就要来吻我，然后他就想了一个方法，就是让那些女同学怎么围着我们，然后就只让他的手碰一下我的手还是怎么样的。那这个东西其实男跟女的这种追求从小其实就是不光是一种你自己本身内在的一种欲望吧，他还是有很多的社会期望加在上面。所以不管怎么样说，你其实还是要经历一个自己的探求的过程。像有些人他也以为他是同性恋啊，但是过了一个阶段他才知道他是个衣柜的一个双性恋，或许他根本其实是喜欢女生多于同性的，但是他一开始不知道怎么走上了这一步。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样的状况都有。 听说真正的同性恋瞧不起双性恋， 我不是那一类，但是我也可以告诉你，其实有很多同性恋都对双性恋的人，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充满了幻想。因为呢，双性恋呢，会让他们觉得说，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其实不是个同性恋者。啊，因为这个同性恋者，他有可能一直都不太接受自己是个同性恋者，所以他不希望去跟一个跟他一模一样的这样一个人谈恋爱。因为如果他跟一个也是同性恋者谈恋爱的话，他会觉得自己有点欠缺，或许对方也是不完整的。但是如果他是个双性恋，起码他有一半是一个男人，而不是说一个假男人这样子。 哦，是这么一种， 我猜是这样子。 对，不过而且同性恋没有说什么真正的同性恋者这回事。所谓真正的同性恋者往往都是自我宣称的，就有这么一批人，他会觉得我们是纯正的，然后就他会排斥或者比较觉得双性恋是一些很怪异的人。因为双性恋是让大家都感到一方面大家羡慕，但同时又让大家感到威胁的人。 如果你现在是个双性恋者的话，那我喜欢了你之后，我可能会担心一个事情，就是说你遇到他，他是个女的，然后你就会转过去了，那等于说我就很没有安全感。 对， 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因为你需要男的也需要女的。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呢，如果你要把它稍微的，我自己觉得啦，放大来看的话，即便你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喜欢男的，你见到另外一个男的，因为他的气质能够吸引到你的话，你还是会转到他那边去啊。所以我常常觉得这个性的东西啊，什么性恋这个东西，其实归根结底它是一个你自己对自己的性别气质的一种认同，跟对自己性别气质上面的一种欠缺的一种追求。所以你今天 比如说你觉得你气质上面怎么认同欠缺了什么呢？ 我猜其实还是会觉得从我现在喜欢的对象来讲，我还是喜欢就是说自己欠缺的就是不够男性吧，传统的，我并不认同的那种男性。但是没有办法，对不起，我就是这个社会里面的一个从小到大接受这种教育长大的，还是很父权的一个社会。 他还会有一个社会习惯的影响，好比说你真的在恋爱当中哈，会有一种假定的类似于男女的这种互相称呼，或者是对对方的一个印象吗？ 你是说 darling 啊 honey 啊这种吗？ 啊，对呀、啊，哦，对呀、啊，比如说你好像说我喜欢一个比较强势的或者比较高大的，那是不是在因为我们的感情也是被建构的呀？我们也是看了很多的这种世间的爱情形成的。 对， 那么会不会它类似于传统印象当中的男人？ 有，是一定会有的。 而你呢， 自己觉得有点像传统印象中的女人呢？ 我觉得比如说又举一个比较大家都知道的例子，比如说陈凯歌跟李碧华写的拍的那个电影叫《霸王别姬》。嗯，那当时为什么要找张国荣来演呢？或许我们再引申一下，就是有一次我去金马奖当评审，然后呢大家都要评就是《春光乍泄》这部电影到底要把那个最佳男主角颁给谁，不是颁给谁，是提名谁。嗯，所有人几乎都九成的评审都说梁朝伟。那我在那边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听他们为什么会是梁朝伟呢？为什么张国荣就不是？那个电影是两个男主角的戏份几乎都一半一半嘛。那然后他们就说，因为梁朝伟演一个同性恋者演得那么的好，但是他不自己又不是同性恋者，所以应该提名他。那我就在那边就傻眼了，我就说，那张国荣演了那么多异性恋者，岂不是每一部电影都应该拿一个提名，每一部电影都应该拿奖了？那他们听了就轮到他们傻眼，然后就再过一轮之后，大家投票就投给张国荣。所以那一届出来呢，结果大家记者媒体就很惊讶，就是说为什么没有梁朝伟。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很多时候啊，那个社会的那种既定的观念是不堪动摇的，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但是当你一提出一点之后，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对，我为什么没有想到。 所以以为自个儿挺开放，实际检索一下全是保守传统啊。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就看来啊，这个阴柔强悍这些气质，其实并不天然的属于男的和女的，对吧？男人也可以很阴柔啊。我觉着我很多时候就有点林黛玉那劲儿，见风落泪。 今天不是说你每天起床都要先哭一阵吗？ 对啊，那我是不是也得找个强悍的？不是，我、 你可以找个强悍的女性朋友啊。其实因为女人也可以，就是 对对对，你说中了。我老觉得你有这个问题，你就是。 我得找个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走。 你要找有那种大地母神的那种人物。 就你说这问题说到现在这审美观了，最近你知道在聊什么呢？说进入男色消费时代。 对啊， 感觉到没有？ 好男儿就是 好男儿，就所有的发现怎么现在就阴柔，但你不知道这是被权力机制造出来的这个趣味，还是真的这个地球磁极偏转了，这个人的性别一些意识开始变动的一个时期呢？ 我觉得其实这样讲的话，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女性的那个经济能力也大大的提高了，也有关系了。因为她们花得起钱，你知道台湾那么多的在宣传，就是说能够让韩国女性或许哪里的女性去到台湾旅游，就是为了去看 F4。以前说王超君，现在都是 F4 到韩国去啊，到周游列国去秀一秀，然后大家就来旅行，然后就举牌子，为什么？来的还是要钱啊，要住饭店啊，要买他们的纪念品啊，都是钱。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跟钱有关系。 那你比如说这个色该怎么理解？比如说作为你一个同志，你的好色是指什么呢？你好的是什么色呢？ 我的好的色跟一个异性恋者好的色怎么可能有分别呢？就是你看到那张脸，你看到那个身体， 基本上标准是 对啊， 差不多的吧？大家。但我觉得你刚刚说男色这个东西，我觉得最好玩是，其实我们很久以前，我们中国很传统上面，大家都很喜欢男色嘛。 对， 没错，龙阳。 女人也喜欢男色，不只是同性恋的关系，是异性恋关系。比如说标准的美男子是白面如冠玉，对不对？ 啊，现在这个不行。 对，现在不行了。 女观众喜欢男的，可能就有点害怕。 对对。但是就过去的时候，你想想看，中国古人认为美男子的标准，你把那些文字拿到今天看，它基本上就是男色，就你刚刚形容那种男色。 你还不用说文字，你看那个春宫画，男人的身体被描绘的跟女人的身体一样柔软，你看唯一的不同是发型和生殖器的不同，别的都是一样的美，柔软的白嫩的肌肤。 对对，没错， 是吧？都是这样的。 现在上澡堂是不是上洗澡的 洗澡堂的、 对，洗澡堂其实你还是可以看到啊。 我觉得故事的地方， 是吗？也是啦，其实也是啦。所以你说到这个好色的这个部分啊，我觉得其实很多人会把好色跟同性恋放在比较紧密一起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男同性恋来讲，他就是没有这个传宗接代的，也在起码在中国他还没有那个结婚的那个权利，或许有那样的一个特权啊。对有些人来讲 想结婚简直就是特权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反而就好像有一个自由的空间。那这个自由的空间呢，对大众来讲有时候会觉得骨子里我觉得有点羡慕，因为比如说像一个男生跟一个男生，如果他们要很亲密的走在一块，他不需要经过一个太长的追求的一个过程，因为这个大家都了解嘛，大家都知道我们吸引的是什么。但是在我们传统的社会里面，你这样跟女生发生感情的话叫什么一夜情，一夜情这个名词本身就有一点贬义，而且贬的不是那个男的，是那个女的。那贬那个女的就是说你应该非常的珍惜你自己的某些东西，你不应该这样那么容易的就放出去。对对对，男生跟男生哪有，女生跟女生哪有。 这个状态正好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对同性恋有个想法，就是哎呀他们真的好淫乱了，他们真的好随便了。但是我很赞同林奕华讲，就是大部分人在说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啊，尤其是男人，我觉得是羡慕的。 嗯， 你不觉得吗？ 淫乱， 对，你不觉得吗？你比如说，一帮假设我们一帮异性恋的同事喝酒聊天，有时候会说人闲话，说着说，哎呀，某某某，这小子太不像话了，每天晚上都泡不同的妞，跟不同的人上床，怎么样怎么样？你们骂，但是骂的时候你会觉得。大家都很羡慕，对不对？哎， 其实在讲太有办法了。 对，他太有办法，他太厉害了。但是如果我们换了他这个人，他不是找不同的女人，他找不同的男人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太乱了，太随便了，对不对？你就一马上就变了，你就看得出来了。对，但其实我们是在羡慕 这个。所以我自己还琢磨过，我觉得要真是说像是那种玩所谓玩弄男色，纯粹是性欲的那种满足，讲老实话，我觉得甚至我都能行，咬牙一跺脚的事儿，中国古代 还有那么难为你哦？ 对对对， 咬牙跺脚，这毕竟心里 还有形式， 心里有个关口，你需要跨过去。但你像中国古代那个带着小书童进京赶考的，他其实他是异性，他是实际上是要跟异性的，但是他有这个性的享受欲望这方面的一个癖好，对吧？所以其实我关心的是感情。好比就像上次我跟你讲。我爸爸听见张国荣，他看了半天，他就会说什么同性恋呢？那就是两个男的比较要好嘛。 这很好。哎， 那你带个男朋友回家吧。 友谊就是友谊和爱情，就好比说我生活里有这样的男朋友啊，我甚至重视我们的友情，可能胜过重视跟女人的。 绝大部分的男人都是这样， 感情 对我来讲， 一生的这种好朋友，就差拉手了，拉手拥抱这些事儿不干，那么这叫。友情，这叫什么？朋友，这叫哥们儿。那么你觉得这个跟同性恋之间的这个爱情还是？ 因为我觉得其实啊，你刚才讲的那个呢，对很多青少年阶段的一些男生来讲哦，他很容易有一种困惑，因为其实在他们发育的那个阶段，情感也在发育。那如果跟你特别了解，或许感情特别好的一些哥们，有可能你也会对他有时候会有一种压抑，就是不希望跟他的感情发展到某一个地步，或许超越了那个关系，这是一种心理上面的克制，多于是你真的对那个东西是一生下来就反感讨厌觉得恶心，不是这样子。 实际上人的可能性是无限的，是吗？ 欲望本身是很流动的。 对， 就那天我们说中大学生报那个事件，他们其实一个探讨的课题就是乱伦，就让大家感觉很惊讶。但我们如果看一些精神分析学的书就知道，所谓的欲望是没有固定对象的。你真的是，你记不记得弗洛伊德讲乱伦禁忌怎么来的吗？每个人小时候都会对他直接接触的家人，爸爸妈妈会有 亲密吗？ 对，很亲密的一种欲望。那么我们是后来才把我们感情的种类的区分，其实就是一种最早的禁忌。亲情、友情、爱情，对不对？这就是把我们那些很无名的、很没有目标的、很流动的欲望，先画出一个基本界限。刚刚我们说的那些东西啊，都是先有社会关系，才有这些名字出现的。 所以 对吧，你是先承认了有一种叫亲属关系，有一种叫朋友关系，亲属关系朋友关系是不一样的，我们才会相应的有亲情跟友情，而不是反过来 我天生的对着一些人就是有友情，我跟他没亲情不可能的。 像我们一直在讲《红楼梦》，《红楼梦》就是一个最对我来讲最吸引的一个地方，就是曹雪芹他写了这么一个人物出来，就是他身边有这么多人，当然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的一个王子，所以他有权利去对任何人都有感情跟欲望， 大家都宠着他， 对，而且大家都接受他。但是这个也是一种，我觉得一种理想，就是说其实人跟人之间他们可以很好，理论上对我来讲，如果更多这样的一些不是禁忌而是大家的一种关系的话，不是比打仗更好吗？不是比就是勾心斗角更好吗？ 对，相亲相爱万岁，是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林导演，你的类型是属于追求这个那种隽永的爱情呢，还是怎么样呢？像贾宝玉一样？ 其实我觉得啊，我人生花太多时间在单恋上面了，就是前半生有三分之二你觉得好像都是在单恋，从小到大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崇拜一个人啊，或许怎么怎么，那后来真的是到我觉得我情感发育真的是到97年98年有两次非常惨痛的一个恋爱的一个失败之后，我才开始就是说哎，突然之间感悟了一些事情。但是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说恋爱其实你必须要遇到一个太了解自己的人，那如果你遇到一个不太了解自己的人的话，就是他的问题也要你来解决咯，那你要做好心理准备。那我们就是常常会受到很多的社会的压力，因为毕竟我们不可以就是随便把男朋友带回家喝汤啊，然后就怎么怎么有这样的一些状况，但是它会变成是一种比较另类的。所以我觉得是作为一个同性恋者最好一个东西，就是它帮助我成长。因为如果我只是一个普通人的话，也许我按照很多的规范走，结婚生孩子或什么，我根本不会坐在这里了。 但是 对，我懂，就是因为就像那天我们讲，你在一个比较边缘的处境，所以你反而对整个局势有更清醒的一个观察， 想问很多问题。因为你不问问题的话，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但会不会是因为同性恋破灭了你这个结婚或者生孩子这方面的念想呢？ 我觉得自己都还没长大，所以很多时候我并没有那种欲望，就是说要把一个小孩生下来。而且我觉得也不见得说是因为你身为是一个男性，你就必然觉得说你要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做父亲的这种欲望跟冲动。我就是一个可能因为我爸爸没有让我觉得做父亲很好玩，所以我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你们那天不是讲是说要生孩子的事儿吗？我觉得你真的要想清楚，是每一个当爸爸的人都会告诉别人当爸爸有多好， 对， 多过瘾，多有意思。但是问题是，我有时候觉得那是个陷阱，就是一个人已经上了贼船了，跟他说你来吧，其实也。